我現在身處的就是香港墳場，它就是亞洲目前為止少數僅存保存了歐洲十九世紀花園墳場建築風格的一個地方。當時歐洲興起就是說將墳場變成是一個花園，給大眾可以入來一家大小可以享用的。所以呢，大家看到除了有這個噴水池之外，附近亦都有一些參天的大樹，我想超過100年。探險隊1842和大家一起尋找真正的香港歷史。 來到城寨在香港長大，我是主持人尤利亞 Gloria， 今日請你咧幾位咧嚟自鄰社輔導會的人咧，我同佢講下啦。其實你幾時開始去成立新心靈劇社嘅？ 其實就成個劇社咧就2015年成立嘅、 嗯， 其實都即係走到嚟而家咧，其實都3年到啦咁樣。咁、嗯、初初咧就係好得意嘅，係一班中意唱歌嘅朋友咧，其實係喺唱歌班嗰度互相認識。咁啊不如就咁啱又有啲活動咧，就揾佢哋即係表演咁樣。跟、嗯、住又亦都即係問下佢哋啊，會唔會中意做啲歌舞劇啊咁樣？咁就由一啲少少嘅故事開展嘅。咁、嗯、咁就一路做咧，就發覺係佢哋好中意喺個舞台嗰度同埋即係好 teamwork 咧。去一起做表演，一起去、嗯、我哋叫猜戲啦，即係一起去互相去，喂，你又可以咁做喎，啲動作又點啊咁樣。咁其實係見到嗰個潛質啊，係啦，同埋嗰個好玩嘅地方，同、埋可塑性。咁於是咧就繼續咧就發展咗唔同嘅劇社啦。 嗯，但係其實之前咧，你一定都有個導師會好啲啦、嗯。始終講真，即係話劇都係一個好專門嘅嘢。 係。 咁有冇當時會邀請一啲導師過嚟教佢哋咧？譬如點樣發聲啊？讀稿啊、表演演出啊，咁各方面嘅。 哦，所以我哋其實件事咧都即係都係好自務嘅，同埋都真係好多謝演員咧，好自己去發掘嘅。咁、我哋咧其實本身有個導演朋友啦，咁亦都即係我哋有位導演係侯萬雲先生咧，咁、佢就好幫我哋手，咁、就即係俾一啲去創作啲劇本俾我哋啦，咁、亦都因應住佢哋一啲嘅演員們嘅一啲特色咧，去創作佢哋嘅故仔咁樣。咁、我哋劇社咧就係、最主要佢哋其實真係上到台咧係去做表演嘅，佢哋係做。即係去做嗰個角色做戲嘅，咁所以就佢會發掘到佢哋一啲特質咧，去寫呢啲故仔，同埋會指導佢哋去做戲。咁、但係當然咧，發聲啊，又或者係關於一啲肢體嘅語言嗰啲咧，咁都係劇社需要嘅。咁所以我哋呢樣嘢咧，有時都係即係參考翻大家嘅意見同埋分享。好多時候其實係靠大家事後不停咁樣檢討啦，互相去講翻咧，俾意見啦，去翻新個角色，同埋係令到成件事豐富啲咁樣。 我哋初初諗住咧。做一次完咗就算㗎啦，唔知道咧 玩 到而家 係啊，好細 大大細細嘅， 其實都好嘅。其實你令到老人家咧，即係佢即係老記啦，可以玩得開心啲啦，同埋即係發揮到自己。因為有啲人其實可能後生掛住生活啊，好忙。而家你可能即係做翻你自己好想做嘅嘢，咁可以音樂啊又好啊，話劇又好啊，其他方面去表演表達到出嚟，其實係好嘅，即係令到揾到佢哋嘅興趣啦，令到可能有啲熱就順便帶埋啲小朋友嚟一齊玩啊，阿孫仔啊都嚟玩啊，咁都有。 初初以為一次性表演節目嘅啫嘛， 點知走唔甩啦， 大家好興奮， 上咗癮啦， 上咗癮。 咁我哋又睇下另一個咯，睇下啲相片喎，你好多相片喎，呢個咧我咧都有睇嘅，你講下陳記玉台，咁咪講嚟聽下啦。 好， 佢好精彩故事喎，好似呢個。 係啊，其實我哋又有唔同劇本嘅，咁有啲咧就係2個鐘嘅長劇，咁最近年咧我哋就即係試一啲係短劇，咁就係 組合埋一 組合係一套係啦，咁就有唔同風格。咁譬如呢一套咧就係講即係以前一啲湯豬啦，屠房嘅故仔嚟嘅。咁咁啱咧，因為我哋本身有個劇員咧，佢以前係即係做呢一行嘅，咁所以佢就有少少分享翻以前嘅經歷咁樣，咁亦都俾我哋即係而家基本上香港嘅屠房嘅事業就式微咗啦。咁但係就即都俾我哋嘅唔同嘅年青人，因為我哋除咗喺公開表演之外咧，亦都有一啲學校場地嘅表演，其實俾佢哋睇到香港以往經歷嘅另一面咁樣咯。 呢個故事講多啲，好似呢個故仔佢哋都話比較特別啲嘅。其實呢個人咧，湯豬佢點樣做咧？各方面係遇到咩經歷咧？其實 我所知咧，佢就係承傳佢爸爸嘅一啲即係之前嘅行業啦。咁而家就即係佢後生嘅時候就一直係做呢一行咁樣。咁佢就話以前屠房真係可能係譬如以前我哋上水屠房啦，油麻地嗰邊亦都有個屠房嘅，係啦。咁啊真係行入去即係去屠房嗰度做嘢咧，就真係。 好熱啦，個環境亦都比較局促，咁所以佢基本上即係除咗圍裙之外咧，入邊唔使著衫嘅，係啦，咁亦都冇， 即係著褲啲， 唔使著褲，係啦，冇女士嘅亦都咁樣，咁即係每日就即係有湯豬啊，咁亦都有賣豬嘅喺檔嗰度咁樣，咁所以就其實都一腳踢嘅，係咁，同埋都會見到以前即係可能我哋嘅市民嗰個奮鬥啦，同埋佢哋即係個生活嗰個模式， 艱苦都係， 係啦。 好，咁我哋下一张路睇下咯。啊，呢个系讲啲咩咧？呢个故仔又 哦，呢个就比较一个文艺啲嘅故仔嚟嘅，就叫做《暖暖大澳》。咁啊，其实系一个好有人情味嘅故仔，系讲以前即系喺大澳发生嘅一段感情。 系 咁，但系就即系经历咗一啲事件，譬如话男主角因为帮屋企人顶罪啦，佢就即系坐咗监啦。咁但系咧就女主角就原来个心入边咧都有即系记住呢个人嘅。咁男主角的亦都记住佢咁样。咁就除咗系讲呢段感情线之外咧，其实都系一段黄金恋嚟嘅，即系。本身兩個人都係即係都唔後生啦，係啦， 就重用重逢翻喺嗰度。 係啦，係啦。咁本身呢件事係發生大澳嘅，咁所以亦都我哋個團隊咧，同埋導演咧，亦都加入咗一啲以往大澳嘅片段啊。咁啊，等大家咧都係即係一個水鄉嘅故仔，雖然係有愛，即係有愛情成分之餘咧，亦都睇到大澳漁村嘅轉變。 咁你住咗三十年啦 ，Tom， 你真係講下你以前行出去大嶼山啊，或者愉景灣，俾你有咩感覺咧？ 大嶼山本身啊，我好中意呢一種咁嘅環境嘅喎，所以咧，我以前咧就成日都 行山咁樣， 行山啊，係啊，由山行去梅窩啊、東涌啊，咁啊，同埋班朋友啊，好中意呢一種環境，所以雖然而家年紀大咗啦，一樣都仲係咁中意， 係，即係環境都比較舒服。 係啊，我同啲仔女講啊。你不用叫我去哪裡的了你在愉景灣就一定找到我的我說 即有時候你會去旅行都會有一個比較其實香港都很漂亮的好像看愉景灣的 沒錯啊我告訴他就算我第日老人痴呆了你在愉景灣的範圍就找到我我不會走到第二度的 這麼搞笑即容易找到你即哪個地方都找到你的是吧是老朋友或者老友記都記得你在哪裡 是啊沒錯縮 小搜索的範圍 好那我們下一張還有很多相我們說一下因為你其實套劇都好豐富嘅嘢， 係啊！呢套就係我哋《千個太陽》啊，就係啱啱一月嘅一套新劇嚟嘅，係2018年一月。咁其實咧就係講以前一啲佢哋嗰個演藝嘅事啊，或者係一啲都係有一個古仔喺入邊嘅，有古仔做一個主軸咁樣嘅，係愛情故事，係尋訪即係以前嘅一個女朋友咁樣。咁但係呢一個咧，譬如呢一張圖咧，好得意嘅就係咧有一張圖咧即係呢一幕咧就要佢哋。扮演在 跳舞的化妝室的跳舞樣就會展現到他們青春的一面其實這些動作他們自己想的即是 aerobic 啊即自己在那拉筋啊這些樣是一起想的有些其實他們都很好即係好多樣化佢哋個角色，有啲咧係除咗演員之外咧，亦都會即係教大家肢體啦，即係會話點樣，不如咁樣做啦，咁亦都會有啲咧係即係幫手做副導演啊咁樣，咁即係亦都有啲咧係即係話翻俾大家知啲走場咧要點樣順暢啲，咁呢一套咧就係、即係嗰個五光十色啦，我哋見到係啦，佢哋各自有各自嘅戲係啦。 咁當時咧，你啲工作人員咧，我見到後生仔好似搬嘢噶嘛，嗰啲係義工啊，定係即係本身真係做開舞台嘅人嚟㗎？ 嗰啲通常都係義工嚟嘅，係啦，咁係即係有時係佢哋。其實幕後咧有啲保姆咧係佢哋啲親人嚟嘅，咁亦都有啲義工朋友嚟幫手，亦都係我哋嘅同事，係啦係啦。 義工都有啲係長者嚟，係 啦，義工亦都係長者， 即係幫手搬啲道具啊，或者喺各方面。 係啦，我哋都有啲義工咧幫手製作道具嘅，因為我哋其實都有啲道具咧係好。可以咁講係土炮製作嘅，係啦，咁啊，譬如我哋啲刀啊嗰啲咧，要自己點樣令到佢喺舞台上有安全，但係又睇得出係一把好真嘅刀咧，咁樣，咁亦都有啲櫃啊，點樣搞咧咁，咁啊有啲義工咧都好中意做手作仔，佢就做都係長者嚟嘅，咁就一齊做呢啲道具出嚟，咁係啦。 好啊，咁我哋下一張就睇下咯喎。呢個咧獨唱歌係咩咧個情況？ 呢個要有湯介紹下啦。 這個美女就是我太太她又是很喜歡音樂的她所以她做這個角色她很開心的她拿這個琴你看她也很專業的、 佢揾特登揾啲琴師咧嚇教過佢㗎，係好認真㗎佢。 唔係，我見到好多長輩咧，即係就算學話劇咧，佢哋都好真係要用心機去記啲劇本，因為可能佢容易忘記咧，但係咧 好多對白嘅有啲 係啦，但係佢哋好有心去記翻咯，即係好認真啊！佢哋又唔會遲到早退啊！聽佢哋講就好好嘅。 我哋每個禮拜咧，就算冇戲都好咧 ，regular 咧都一個禮拜排一次嘅，星期二嘅朝早，好得意嘅就係有時咧，譬如話。今個禮拜俾個劇本佢哋，下個禮拜翻嚟咧唔同咗嘅，即係做講到曬出嚟，所以你會睇到佢喺屋企擺嘅心機，即係譬如阿湯咁樣，應該喺屋企同阿 Shelly 應該對唔少氣 啦。呢幅相咁靚，你記得 send 俾阿 Shelly 啊？真係 send 咗俾佢。 好啦，咁我哋下一張睇下咯。呢個係咪唯獨嗰陣時候咧？大家喺度 係啦，唯獨同埋咧就係、是、係有間國際學校啦，咁係 DC 嘅，咁佢就有啲學生咧想了解一下我哋嗰個劇社嘅運作，咁就即係過嚟一齊互相交流一下，咁都亦都有導演啊，各即係各個主要嘅骨幹啦、啊、都坐曬喺度，咁其實就係類似呢啲嘅活動咧，我哋都有，即係除咗表演之外，其實我哋都想係多啲同外界有啲交流，咁所以就特別係年青人啦、啊。之前咧，我哋有五個年青人嘅機構咧，同我哋有一個與青年同行嘅一個計劃嘅，咁就係佢哋嚟睇我哋表演或者睇我哋彩排，再拍成再創作二次創作，譬如話拍微電影啊、做畫展啊、寫字啊咁樣，咁呢啲都係一啲合作咯， 都幾有趣嘅一個方法。同埋咧，第二樣嘢就係好咧，就係令到個社區咧多向性嘅交流啊，即係唔係淨係照顧老人家啊，可能人哋嘅後生啊、外國唔同外籍嘅人啊，或者外面第二個地區過到嚟都可以學到嘢咯。咁另一件事咧，即係個網絡闊好多咯。係啦，咁我哋下一張去睇下咯。 係啦，我哋除咗係要演戲啦，要表演咧，我哋有消閒嘅時光嘅，因為要聯即係大家要個感情要增進，咁亦都有時係見到呢啲係佢哋自己整過嚟嘅嘢食嚟嘅，咁佢哋又好得意喎，大家不如改翻個名啦，就叫做銀工餐廳。咁呢個咧其實我哋其中一次慶功啊，即係做完之後咧，咁就適逢有聖誕節附近，咁我哋就即係將當係銀工餐廳咧，就係以往 咩都嘢食得 係啦係啦，即係一啲好得意嘅餐牌啊，咁佢哋就自己喺屋企整咗啲嘢食帶過嚟。 幾好啊！咁樣玩又因為價錢又冇咁貴啦，二來。大家仲自由啲啊，即係同啲人傾偈啊，走嚟走去。 志在嗰個分享。 係啦，冇錯。係啦，咁我哋下一張啦。嗱，呢個咧就係你呢本啦，你嘅劇本啦，呢個劇本。當時你哋自己設計點樣處理啊？各方面又講下。 係啦，呢個就係我哋一啲 籌備咗幾耐 咧。場刊啦，咁有唔同嘅場刊嘅，就係我哋即係。一啲公開表演咧， 我 哋製作嘅場 幾個都有睇過啦。 係啊，咁啊其實就 呢個啱啱舊 年啦，入邊咧係啦，就有佢哋每一啲劇嘅介紹啦。咁亦都有咧我哋嘅即係幕後台前幕後嘅成員名單啦。咁同埋咧我自己好中意嘅咧就係其實有佢哋即係每一個成員咧佢哋自己個分享嘅。係啦，咁呢啲就係真係佢哋一啲嘅心聲啦，同埋佢哋有啲咧係由開波到而家，亦都有啲咧係逐漸逐漸加入嘅，有啲係做幕後開始嘅，即係做幕後跟住就加入幕前，亦都有啲係年青人，因為佢我哋需要一啲年青人嘅角色，咁就同埋就會見到我哋個歷程啦，即係我哋做過啲乜嘢啊咁樣咯，係啦。 好啊，咁啊講下啦，即係譬如你咁做嘅時候咧，嗱點樣去揾啲資金或者揾場地噶嘛？你演出都要需要場地噶嘛，咁唔會起翻大嶼山嘅淨係咪？咁走出嚟噶嘛，咁你點去揾多啲支持咧？即係譬如話，除咗屋企人可能會支持嚟睇戲啦。梗係要宣傳啦，係咪啊？甚至係即係揾啲資金，因為舞台都要需要即係負擔各方面，譬如背景啊、服裝啊、化妝啊各方面嘢。咁你哋講下分啦。 咁我諗第一次頭先都講過，我哋其實喺2015年嗰陣時咧，就有一次喺一個活動裏邊就做依個劇社嘅第一次首公演。咁其實嗰次活動咧係我哋有一個項目，就係、是、地區裏邊咧有個香港興業嗰邊咧就贊助我哋一個叫愛共融嘅活動。咁呢個愛共融活動咧，其實就係都好好嘅，即係喺依個社區裏邊咧，就希望建立一個和諧嘅社區，同埋咧大家有關愛喺個社區裏邊咧，大家能夠好開心咁去生活啦，亦都係去互相去關懷愛護咁樣樣。咁所以我哋個活動裏邊咧，亦都有除咗文化交流之外咧，亦都有啲咁嘅信息係喺裏邊會即係想我哋都帶出嚟嘅。咁而嗰次嗰個話劇咧，亦都即係好似同事頭先啱啱阿 Kerry 咁講，阿湯佢哋咧好幫得手。除咗我哋唱歌之外，得咧佢哋跳舞都得。嗰次其實嗰個活動咧，我哋搞得啊，點解會 將幾樣嘢夾埋一齊咧，就出咗咁嘅效果，又有跳有拉丁舞啦、中國舞啦，跟住仲有話劇，咁又到啊多咗多謝阿哈活啦，就幫我哋手去將呢啲咁嘅元素咧串成一個一套劇叫《那些年》。咁呢個《那些年》咧，咁其實咧當第一次我哋做嗰陣時咧，其實都大家都個心咧都有少少擔心嘅，你問我哋，因為第一次做咧就已經差不多兩個鐘。 系 啦，呢兩個鐘咧， 系 啦，我哋對我哋嚟講，哇！第一次點解最初諗呢個方法嗰時咧，就冇諗咁長喎，但係點知排下排下排下，加加埋埋咧，就真係差唔多兩個鐘。 但係嗰時就幾緊湊喎，我覺得呢套劇咧，你大家比較好啊緊湊，同埋故事又相關啊，失散咗外人又點樣揾翻，又街撞到啊，好多故仔喎呢個。 同埋最後咧就帶出一個好 positive 嘅一個信息咧，就即係一啲大家嘅奮鬥係點樣樣，香港人的奮鬥。咁所以咧對比演員嚟講啦，或者中心嘅。啲會員啊，或者同事咧，都係一個挑戰。但係呢個挑戰咧，俾我哋都有好大嘅成滿足感。咁而因此咧，呢個劇社都由2015年咧，我哋延伸到2018年啦。咁而過往呢幾年咧，我諗香港協都其實都好支持我哋。咁劇社，譬如我哋有啲公演啊，咁都會有啲嘅贊助我哋啊。咁雖然其實戲服咧就好好啦，即係啲演員啊，其實自己出錢去去裝置我哋嘅制禮服。我哋譬如好似那些年嗰套戲啦，咁嗰時都有個。一個 Miss Hong Kong 嘅一個面具，咁呢啲老記咧，真係做到哇好靚！我哋咧，我哋 同 我哋同佢換衫嗰時都有啲擔心，哇！有啲珠鏈啊，有啲好靚嘅禮服，真係真係好似一個 Miss Hong Kong 嘅選舉咁樣。咁仲有除咗我身邊阿貓王啦，嗰時喺我有一場好似喺麗苑嘅一個歌唱嘅表演。咁呢啲咧都係我諗除咗演員嘅努力啦，同埋付出，咁其實好多時興業嗰邊都有贊助，即係俾個場地我哋啊。咁我哋譬如有一兩次喺智勳書院咧，咁都係即係佢嘅即係支援之下咧，咁我哋就可以用到個場地。咁變咗都係一個讓到我哋個劇社有個發展。咁而往後咧，其實我哋都即係籌集資金呢方面咧，其實都需要再繼續努力嚇，因為我諗去營運一個劇社咧，其實除咗要我哋 導師翻嚟教下，係 啦，有導師啦，係啦，咁我哋都要喺各方面要有啲支援啊，呢方面。 最近香港興業40周年啊，佢係咪全資贊助？ 係啦，今次嗰份啊，可以咁就啱啱我哋喺1月27號咧，咁就喺藝術中心係啦，咁嗰次咧就真係都好好好，即係全資。贊助你，咁變咗亦都等阿 Tom 佢哋一班議員咧，再有一次機會，再做翻我哋上年10月27號嗰次一個再重組做一次，係啦。 好啊，咁我哋繼續睇下仲有啲相，就好多包括你以前啲活動啊，話其他嘢，呢啲場景都好靚，我講下呢個。 呢個就係啱啱嗰幅嘅延伸，就係佢就係要揾阿 Shelly， 即係係啦。咁呢個都係我哋劇社嘅另一位成員嚟嘅。咁佢都好好㗎，即係成日都會教我哋唱歌嘅，係因為本身佢唱歌都好叻咁樣。咁呢個就係一啲譬如大家見到啲燈光啊嗰啲咧，其實都係我哋即係即係由一開始咧，咁我哋自己去學習啊，咁樣去調教啊，咁樣咯。咁所以可以講係台前幕後，其實都真係 無師自通嘅， 係啦係啦，無師自通，因為同埋自己去諗計仔去學咯，係啊。 好，咁啊下一張咯喎。啊！呢個大合照啦， 係啊，呢個就係我哋 獅子山精神， 兩兩個鐘嘅長劇嗰次嘅，係2016年嘅呢個， 就那些年， 係啦係啦，咁就個最尾嘅大合照一個留念咯。咁呢個比較特別咧，就係點解揀取咧？就因為佢你會見到第一排咧好多年青人嘅，佢哋就係咧當時係五個唔同嘅機構咧就派代表過嚟，咁佢哋就係其中一啲代表，就即係過嚟一齊去即係睇翻呢個劇，咁啊睇翻佢哋正式公演，咁亦都有一部分咧就係。本身佢時間 OK 咧，就嗰日咧都有喺後台兩邊幫手嘅，咁所以就即係所以呢一幕咧就我哋都即係好多謝佢哋，除咗演員，除咗我哋恆常嘅劇社成員之外咧，有呢一班無電視人 鼎盛嘅而家見到。係 啦 係。咁當時你而家嘅劇社有幾多人啊？ 暫時嚟講就20個， 我都唔少嘅，其實都即係每次都嚟齊咁去練習排戲都係好好。 係啦係啦， 即係好有恆心去做一樣嘢。咁我下一張去睇下咯喎。呢個咧就係都係頭先講啦，以前搞過啲活動係嘛？係 啦，係啦。 即係有時我哋都會想同佢哋有啲即係有啲戲劇以外嘅時間，叉叉電，因為都大家每日即係每一個禮拜都排戲啊。有時佢哋會公演之前咧係即係開好多 OT 嘅，即係咁佢哋自己係咁，我要求加鐘，我要求要再 自動加長 嘅。係啦， 不過佢哋老人家就好啲嘅，時間就已經彈性大少少嘅。 係啦，咁就係啦，係啦，都試過咧係我哋有啲年青人嘅演員過嚟，咁就因為佢哋可能放學先過到嚟咧，佢哋好好就我練咗自己先，然之後等到佢哋放學再練。 過年 咁其實真係練好耐，即係大半日甚至乎一日時間。咁你會見到佢哋嗰個精神體力嘅付出咯，係。 咁我哋下一張就睇下啦喎。 係啊，呢張係我哋自己玩嘅，因為有一次就要拍一啲劇照啊，係啦，咁就咁然之後就係啦，不如我哋自己嚟一張啦，咁樣咁啊雖然就有少少即係簡單啦個佈景，各樣嘢都好簡單，但係我諗個氣氛係大家開心，係啦，你會見到湯米側邊戴住個黑超， 係啦，我就見到嚇，咁下一張就睇下啦喎。這個都是舞台來的，都是一個劇， 有時會見到譬如他們自己那個形態呢，他會譬如這兩位都是即是格仔衫和中間那位女士其實都是兩夫婦來的，他們都經常自己在家練的，還有你會見到他們好像湯瑪齋呢，即是自己一些的戲服都會帶過來，他們這套就是講一個家的場景，是啦，就你會見到他們那個形態就出來了，是 好，那我們下一張就看看是什麼來了，這裡去哪裡呢，大家一起 係呢、這個就係我哋 retreat 啊，係啦 ，retreat 咧就去大澳啊，係啦，我仲記得去大澳食齋，係啦，洗滌心靈咁樣，真係湯，落雨落到 大豪雨啊， 係啊，咁慘啊，但係好似而家已經又冇嘢喎， 依間 啱啱停咗， 係啊，依間嘢仲要上山嘅，咁我記得嗰陣時要經過一個去水庫啊，好大雨啊，係濕曬，跟住最得意咧就係我哋坐低嘅時候係除鞋啦，跟住咧喺呢個禪院嚟嘅，因為要食齋啊嘛，咁啊阿禪師咧係俾啲紙巾我哋咧，佢哋係嗰鞋咧倒成鞋都係水， 係啦， 咁你會但係好得意，我哋大家好似一班小朋友做一件去郊遊嘅嘢。是啊，好得意嘅。 咁都好堅持到，因為好多陣時候可能避雨就翻轉頭啦，走啦。但你哋係唔係要照去？ 係啊，這個就係我哋話風雨中同路咯，就好似我哋平時去表演咁樣。係 多唔多表演？你哋一個或者而家一段時間幾耐到去做出去表演或者出去外面學校交流呢？ 平均一個月都有一次， 都 好 多喎， 好密㗎。 哇！ 我諗近嚟唔止啦， 係啦，近嚟唔止，近嚟唔止，大半個月到一次已經。 所以啲學校都好中意同我哋交流咁樣係咪？ 係啊，譬如嚟緊我哋5月4日都會去其中一間總學咁樣，係啊， 即係佢哋邀請你哋，不如演出啦咁樣。 係啦，有啲就喺 Facebook 度見到我哋啦，新心靈劇社咁啊， 佢哋對你哋好有興趣啊。 係啦係啦，有啲就係我哋即係邀請信，睇下佢哋有冇興趣咁樣。咁所以都有時係即係慢慢傳。 你都好多嘢做喎。 係啦，慢慢傳。他們都很勁， 因為要咁 可能做了這個訪問之後會多一點， 希望 都好的，其實多一點交流，因為其實都給他們正面就說其實很多老人家老記他們都精力活潑的，都很精力的，很有很多貢獻的能力，可以給這一代看到，就是我們都要面對的嘛，始終每一代都會人口會即老化，那我們可以有些什麼呢，原來可以很活潑你的生活， 其實仍然可以 很 精彩， 是啦，你還可以做對社會做很多事，或者你可能口述翻你個以前嘅歷史，可能年青人未經歷過嘅，可能透過啲劇咧理解到，原來咁嘅以前嗰代，即係生活咁唔簡單，係咪？咁都係好嘅。咁咧，我哋咧又講下你未來仲有啲咩嘅計劃，你哋會有啲咩做咧？ 未來我哋都即係籌備緊一啲即係再有再次嘅公開演出啦。咁亦都 相關咩 topic 咧？今次會有冇諗住透露少少 啊？呢個就要睇翻導演嘅靈感啦。 而家暫時未出曬係嘛？ 係啦， 都收集緊 資料。都可能係一啲長劇啦，可能。 係啊，我收到少少料，好似係。會是唱劇， 導演都在準備緊 啦，咁同埋都亦都即係會可能會有啲嘅訓練啦，俾翻佢哋，即係都其實都想係大家喺呢個劇入邊係喺呢個劇社入邊啦，都有啲成長嘅，即係佢可能會有啲有興趣喎，咁佢會再了解多啲咁樣咯，咁係咯，同埋社區表演咧，我哋都想即係加強翻嘅，因為以往我哋試過有一次咧係喺 間學校度，但係表演翻俾當區嘅長者睇，咁又係長者睇翻長者做戲，其實個感染力係好大嘅。咁、有啲佢哋事後分享，其實喺台下邊眼濕濕啊，即係可能係見到大家你做翻以前嘅嘢，係同埋你咁嘅你同我咁嘅年紀，你又做翻俾我睇，嗰、那個感染力更加大。咁同埋有啲長者佢其實。佢係未必有機會去買飛，或者係未必有機會去譬如去文化中心去睇我哋做戲嘅。佢喺自己個區嗰度，咁佢既然嚟唔到，我哋過去表演俾佢睇。咁我哋想做多少少呢啲，即係除咗公開演出之外，除咗係一個傳承之外，我哋想做多啲呢一啲 關懷啦，都係 交流咯，係啊，面對面嘅交流同關懷咯。 係啊，咁啊講下，除呢樣之外咧，你唔單止淨係劇寫噶嘛，其實。鄰舍輔導會將做好多，譬如年青人啊，或者係細路仔嘅嘢，家庭嘅服務噶嘛，又講下。 咁我哋諗喺嗰方面咧，除咗長者啲服務之外咧，咁喺家庭啦，或者小朋友咧，我哋繼續喺中心發展身心靈呢個 model，即係希望咧做一啲嘅預防啊，或者一啲發展嘅工作俾佢哋。咁就即係多啲唔同嘅嘢玩啦，譬如家庭嘅，可能同佢哋一啲家庭建立咗，可能去啊一啲喺文化交流嘅活動啊。咁而即係因為愉景灣話。華人和西方的人一起共住的時候，其實文化交流活動我們可以透過藝術，譬如circle painting，或者做一些藝術工作坊，大家可以互相交流。也都另一件事就是中國人最喜歡就是美食嘛，我們可以透過美食和大家去分享。這些都是由小朋友或者親子活動裡面，我們都會繼續確立去做這個方向，等多些人就在這個方向裡面大家認識，和在社區建立一個比較即和諧一點，和就是 close 一點，讓大家真的可以接觸多些，這些方向我們都會繼續去進行。係啦，咁而每年一度嘅文化交流，我哋都交流日啦，我哋都會繼續做。咁希望即係做到一個共融嘅方向嚇。咁譬如每年我哋大概通常喺11月左右到啦，就會喺 PASA 就會做一個文化交流活動日。咁就有好多唔同嘅表演啦。咁都頭先所講，譬如愛爾蘭舞啊，巴西戰舞啊，嗰啲咧其實或者話劇，咁我哋都會喺搬到喺台前，等大家去。經歷一下啊！呢個棟特別嘅社區咁樣咁而長者服務咧就更加我哋希望做多元化啲除咗做話劇啦，咁我哋都可能會有一啲嘅心腦病死嘅一啲嘅工作坊， 生死教育 咯，係啊，生死教育咁等大家都去認知多啲啦，咁或者做一啲預防工作，譬如有啲唔同類型嘅講座咧，都會繼續去提供俾佢哋知道最重要咧，我哋都希望繼續發展。義工發展服務，係啦，因為其實大家都見到我哋身旁阿湯佢哋咧一啲好有活潑、好有精力嘅長者咧，其實咧我哋發覺喺愉景灣一啲朋友其實都各有唔同嘅潛能，係啦，我哋都希望將我哋個努力或者係佢哋一啲潛能咧，係帶到出其他社區裏邊，咁咧就可以發喺一啲關愛或者關懷嘅嘢俾其他社區。咁我哋其實過往幾年咧都好多出咗去東涌做嘅服務。去送湯水啦，咁即係佢哋會感染力係好唔同，即係我哋有幾位送湯水嘅朋友咧，都係話劇嘅成員，咁佢哋都透過做義工活動咧，其實佢哋都覺得啊，雖然佢哋一班長者嚟，但係透過做活動嘅時候，佢哋覺得哇，其實年青咗，係啦，即係個心都年青埋。以前咧，佢哋係一個比較同。一啲其他社區嘅長者差唔多，因為都覺得自己年紀大咗啦，可能有一啲就有時有啲疾病啦，咁都影響佢哋個心情。但係當我哋出嚟做義工嘅時候咧，其實咧帶到一種感染力俾佢哋，覺得自己咧仲有能力可以幫到其他人。咁呢個咧，我覺得係做我哋服務嚟講咧，其中一個最好開心，即係真係可以俾到我哋嘅朋友或者我哋嘅會員，即係。咁啊，義工朋友咧，將佢哋嘅發揮到出嚟，同埋亦都幫助佢哋，係啦。 好啦，咁你未嚟緊啦，頭先將會演出咧，幾時又會有計劃？真係喺邊個場地演出？有冇多啲概念啊？ 嚟緊應該係因為我哋一月表演完啦，咁所以就可能係來年嘅一月咧，我哋都希望即係可能會有一啲新嘅大嘅動作咁樣咯，咁就拭目以待啦，係啦。 咁你咧你自己繼續喺愉景灣生活咧，仲有啲咩即係可以咁講，想分享俾大家聽下咧？ 我就好中意介紹愉景灣俾朋友識嘅， 講下有啲咩玩啊！真係講下愉景灣，如果我入到嚟有啲咩玩咧？除咗酒店之外，可以食下嘢啊！ 戏下之外。 哦，如果你入嚟，我啊梗系带你入去新嘅会所，肯系嗰度游下水啊！ 哇，咁正！ 哇，你知咧，而家你喺嗰个泳池嗰度咧，你会觉得咧自己咧吓，哇，海天一色， 真系啊！ 系啊，喺个泳池度咧，你会觉得好似自己哇喺个海度游紧水咁样嘅吓。 咁我下次约定你啦， 系啦， 一齐饮下茶咯，系嘛？ 系 对住大自然咧，时间会 冇错啊！我带你咧愉景湾咧。行運佢， 搭搭灣嗰啲， 不過要幾個鐘頭。 我唔緊要啊，你嚟得嚟就真係又當休息啦。 好靚 嘅， 嗯， 你去到邊度都好啦，花草樹木，哇，靚到不得了。係啊，就算冬天都好咧，啲花草都係咁靚嘅。係，愉景灣。 嗯，即係總喺眼中咧，一切都美好。 你諗下以前要搭船仔嚟啊！啊，都中意喺度住，何況而家發展到 咁 靚，梗係中意啦。 都係保持好安靜嘅個環境都係，咁所以都係好嘅。咁好啦，今日咧我哋都聽咗好多啦。嗱，咁喺網站你講介紹多一次你自己網站俾大家認識一下啦。 我哋有個劇社咧，就有個 Facebook 嘅，叫做新心靈劇社，係啦。咁啊，歡迎大家咧去 like 或者咧去 follow 我哋嘅消息。 好啦，咁今日咧真係多謝你幾位咧上到嚟同我哋即係講好多嘅故事啦，同大嶼山同埋愉景灣嘅嘢啦。希望第時咧嚟緊有新劇嘅時候咧就通知我哋嚇。 好， 我同呢個時間同觀眾同埋聽眾講再見啦，拜拜。 拜 拜。 拜拜。香港充滿著各種歷史痕跡。与不同保育文化艺术工作者游历新旧交接的社区，走访各大小的艺文空间，与跨界别人士深度对话，透过多角度探索保育和城市发展，从而找到我们的人文风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长大，逢星期三8点到9点。